第十三集，春训。 楚萧，朕知你对治水一道颇有了解，此番时日无多，朕设你为安抚使，派你去防御黄河春训。朕要求不多，只要这个小汛期酿不成大祸就可。楚萧，你可愿意远赴黄河？ 臣必定用尽全力，不辱使命。 此番前去，朕还有一事相托。楚卿要帮朕查出个究竟，是谁隐瞒不报。那些地方官随楚卿去查，不要怕他们，朕为你做主。若是有麻烦，朕允本地都督带兵相助。 圣上放心，臣必定竭尽全力。 工部再点善治水的十余人，一同陪着楚卿前去。你两部要全力支持此事，不可懈怠。 是。 从宣政殿走出来的三人擦擦头上的汗，都流了一背的冷汗了。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恭贺楚巡，楚巡连忙回礼，又请求道： 两位大人，圣上如今对我多有期望，黄河连续半月下雨却没人上报朝廷一事，还请两位大人暂且勿要告知他人，我怕会打草惊蛇。 楚大人这是在怀疑地方官和京官勾结，户部尚书和工部尚书连忙点头。 楚大人放心好了，即便你不说，我们也是不敢对外说的。圣上的意思明确，我们两部都会好好配合。楚大人好好干，也要注意安全。等你回来了，会试也要出成绩了。楚公子的学识一向出众，没准到时候双喜临门，你们父子俩双双该升官的升官，该做官的就做官了。 哪里哪里。 殿内，田福生在大臣们走了之后就端上了熬好的药，黑乎乎的药汁在白瓷碗里更显苦涩。顾元白看了一眼，端起药碗一饮而尽。喝多了药的人也就不觉得苦了。顾元白又喝了几口茶，去掉口中的药味，披上大氅，走出了宣政殿。外头已经积了一层厚厚的雪了，地面的积雪被清理得干净，树上草上却还留有一掌厚的雪。顾元白吸了几口凛冽的空气，心中也跟着畅快了起来。他往树下走着，用手团了一团雪，不过片刻的功夫，养尊处优的双手便被冻僵了。侍卫长急匆匆地跑过来，拿来了一副手套。顾元白笑道： 朕只是碰一碰雪，瞧你急成什么样了。 圣上，快把雪扔了吧。 好好好，你们总是太过于小心了。 顾元白扔下了雪，双手都伸到侍卫长面前。侍卫长小心翼翼地握着顾元白的指尖，细致地拿着手帕擦落圣上手心的湿水和雪块。圣上的皮肤娇嫩，冰雪只在手中待了片刻时间，食指的指尖就已经泛起了粉色。掌心细腻，脉络也要融化在软肤之中，得需侍卫长小心再小心，才不能在圣上的手上留下擦拭的红印。无怪乎别人精细着他，实在是顾元白离不开别人的精心侍奉。待掌中没了血水，侍卫长恭敬地放开了圣上的双手，再将皮手套细致地展开戴上。棕色的手套遮住了白莹莹的手面，一直延伸到衣袖之下。顾元白抬起手，轻轻嗅了一下手套的味道，处理得很干净，只有熏入了味儿的香气。他点了点头： 随朕看一看雪景吧。 但赏景的时候，侍卫闷声不会说话，顾元白才觉得找错人了。他想了又想，想到了那日看中了的舆论人才， 似乎是叫做常玉言。大理寺少卿府中，常玉言正在撰写文章，忽然听见书房外头一阵响动，他皱起眉头，压下被打扰的火气，快步打开门。 你们在干什么？ 他父亲身边的小厮正急匆匆地带着人往这边走，见他开门就先扬声喊道： 少爷，圣上请您进宫陪侍。 什么？ 宫里来的人还在身后跟着，小厮急了，率先跑了过来催促道： 少爷快换身衣服，圣上让您进宫赏雪呢。 我先换个衣服。 常玉言咽了咽口水，只觉得又慌张又惊喜，他急忙要转身换衣裳，宫里来的人也紧跟慢跟地跟了上来，见如此忙出声阻止： 常公子不必麻烦了，这一身就不出错，先跟着小的一起进宫吧，免得让圣上等太久。 我这一身的墨水味 无碍，常公子不必担忧，圣上不会因此怪责于你的。 这不是责怪不责怪的问题，这是我在圣上眼里形象如何的问题啊。 常玉言心中复杂万千，但终究是被圣上传召的喜悦占了上风。他屏气纠结，正要同宫人离开，却忽然想起了什么，匆匆回了书房，拿了本书卷在袖中，再重新出门。宫中派了马车来，常玉言上了马车，半晌觉得有些气闷，他抬手碰一碰脸，才发觉不知何时脸庞已经烫了起来。常玉言先前其实对圣上并没有这么推崇，薛远是个狼狗子，常玉言能跟他玩到一块去，本性里就夹杂着放荡不羁。他敢写那些得罪权贵的十三首诗，不是因为他对此愤怒，也不是他忧国忧民，而是因为他想同父亲作对。除了这一条，更重要的便是赚取一个好听的名声。常玉言写的诗是忧心天下苍生，可他却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美食美酒，紧锣绸缎。薛远跟他是一丘之貉，内里腐坏到发臭的地步，面上还给自己弄出一副金玉其外的面貌。名声这东西对文人来说，有时候比权力和金钱还要有用，有时候甚至可以保命。察举制的时候，文人想要做官就需要给自己营造名声，卧冰求鲤、孔融让梨都是文人家族背后传播远扬的结果，这是世人间不必言说的潜规则。而常玉言的家族直到他立冠也没有给他宣扬名声，所以他就只好自己来了。能借用权贵的手将他父亲贬谪，对常玉言来说也没什么不好的。可想而知，这一次圣上宣他进宫陪侍，也必定是他名声起了大的作用。常玉言一边唾弃自己，一边又觉得庆幸， 若是我没有名声，可能圣上永远不会瞧我一眼。 宫侍驾着马车在道路上哒哒地走着，雪后的京城人人都缩在了家中。常玉言脑子发热，他低头整理了自己好几次，却还是觉得一身的墨水味。他移到车窗处，打开窗门吹些冷风以便冷静，等好不容易镇定下来之后，却忽而看到户部尚书的儿子汤勉与平昌侯世子李严的身影在小巷子口一闪而过。 一个是重臣的儿子，一个是勋贵世子，就算是在学府中关系亲密，在外时也应当避避嫌吧。 常玉言眯了眯眼，可惜马车一晃而过，他只匆匆看到了一眼，但若是没有看错，他们两人手中拿着的应当是两幅画作。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